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喜，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十九集。太阳已经沉到西边的小山后面，但大块散漫的云吸收了它的光，又反射到港口、防波堤和远处的海面上，将浪头映成了玫瑰红似的红色。矗立在镇码头旁海水里的细船桩是由三股木头合成的，顶上打着铁箍，而且将三根木头各自向外略微倾斜，以便冬天减缓冰的压力。每个桩子顶上常一动不动地停着一只海鸥，通常总是雄的，胸腹洁白，翅膀纯灰。我简直疑心他们是否各有各的地盘，而且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转卖或者出租。有几艘渔船停在港内，我认得所有的居民，认识他们一辈子了。 Mary 说的不错，他们现在只有比目鱼。我从 Joe Logan 手里买了挺好的四条，站在旁边等他替我剖好。在防波堤后面，那条县里派来的挖泥船正在开动，它那巨大的螺旋钻吸起烂泥和贝壳，由气泵把这堆废物压过架在浮桥上的粗管，抛在岸上涂着柏油的隔板后面。船上的航行灯和停泊灯全都亮着，两个红灯高挂在那儿，表示挖泥船正在工作。一个脸色苍白的厨子正戴着白帽，系着白围裙，光着膀子靠在栏杆上俯视着搅浑的海水，不时朝浑水里吐口唾沫。风是朝岸上吹的，它带来挖泥船上的烂泥、死贝壳和腐海草的刺鼻臭味，混合着苹果馅饼里烤肉桂的甜香。巨大的螺旋钻威风凛凛地旋转着，把海底的泥翻了上来。这时一只小快艇的风帆映着晚霞闪出一抹红光，接着方向一变，红光就消失了。我夺了回来，经过新的游艇和老的游艇俱乐部，走过门口台阶边架着褐色机关枪的美国退伍军人会大厦，向左边拐去。船厂很晚还在开工，因为尽量想把积存的船只漆好、装修好，迎接快要临近的夏季。前一阵初春罕见的严寒耽误了他们上漆涂油的工作。我从容走过造船厂，穿过杂草丛生的荒地，一直走到港湾尽头，然后再回过头来，慢慢地走向 Danny 的小木棚。我边走边用口哨吹着一支古老的曲调，以便丹尼万不愿意见我时好预先知道。看来他果然不想见我。 他的棚里是空的。可是我就像亲眼看见似的确信，丹尼正伏在草丛里，也许正藏在那儿四处乱放着大木料堆里。因为我知道等我一走他就会回来，所以我从口袋里摸出那只黄蜂袋来，竖在他肮脏的小床上，就转身离开了，口里一直不断地吹着口哨，只在中间停了一下，悄悄说了句再见，戴尼，祝你诸事顺利。然后我仍旧不停地吹着口哨回到大街上，走上波洛克街，经过那些大房子，拐进榆树街，然后回到我自己的家，那栋霍利家的老屋。我看见 Mary 仿佛正泰然置身于一个大风暴的中心，正在不慌不忙地周旋于周围怒嚎的狂风和激浪沉船之间。她穿着一身雪白的尼龙衫裙，拖着拖鞋，对付着眼前这场大乱。她欣喜的卷发堆在头上，像一大撮小灌肠似的。我简直想不起什么时候我们曾经一起上过一家饭馆里吃过饭。我们花不起这笔钱，因此几乎已经不再有这种习惯。 Mary 的兴奋激动使两个孩子也被他本人掀起的风暴搅得晕头转向。他让他们吃了饭，给他们洗了脸，一会儿要他们这样，一会儿要他们那样。熨衣板竖在厨房间里，我那几身宝贵的讲究衣服已经熨好晾在了椅背上。 Mary 会在手脚不停的忙乱中不时抽空去移动一下压在正在熨烫的衣服上的烙铁。两个孩子兴奋的几乎吃不下饭，可是他们奉命一定要吃。我有五套所谓出客衣服，对一个杂货店员来说真的不算少了。我逐一用手摸一摸那些正晾在椅背上的衣服，他们各自被称为老兰服、宗伯朗、灰格雷、黑丧服和赫努马。我到底穿哪一套，小宝宝？ 小抱抱哦，今儿不是正式宴会，又是平常的星期一晚上，我看最好穿宗伯朗或者灰格雷，好不好？对了，灰格雷，虽不是正式宴会，也还显得有点正式的味道。 那么，打那条圆点蝴蝶领结吗？ 当然了。 艾伦插了嘴， 爸爸。你可别打蝴蝶领结了，你太老了。 我并不老呀，我还又年轻又快乐又风流呢。 你会被大家看成傻瓜蛋的，幸亏我不去。 我也高兴你不去，可你怎么会想到我是个老傻瓜蛋的？ 尽管你还并不算老，可是要打蝴蝶领结你可真的有点太老了。你可真是个讨厌的老古板。好吧，要是你存心想让人看成傻瓜蛋，那就随你吧。 我就是存心想要。 Mary， 你愿意要我当个傻瓜蛋吗？ 喂，别去缠着你的父亲了，他还没洗澡呢，我已经拿出一件衬衫放在床上。 阿伦说，我已经写了一半我爱美国那篇文章了。 哦，这很好，因为到了夏天我要让你去工作了。 啊，工作？ 对，在铺子里。 哦， 阿伦看起来一点也不乐意。艾伦张大嘴倒吸了一口气，可是当我们看着他时，他却一句话也没说。 Mary 重又向孩子们叮嘱了101遍，当我们不在家时他们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而我走上楼去洗我的澡。当我正在打我那条心爱的兰花点领结，我唯一的一条蝴蝶领结时， Alan 走进来靠在门上。 只要你再年轻一点儿，这倒也不算太难看。 他用一副标准的女人腔调说。 你将来准得让哪位好运气的男人吃够苦头嘞，我的宝贝儿。 就是中学里高年级的学生也不会打的。 可麦克米伦首相就打。 那是另一码事。爸爸，抄书是不是一种欺骗？ 你说清楚点。 比如一个人，比如说我正在写一篇文章时拿一本书里的材料来用。这该怎么说呢？ 那得看你怎么个用法。 就像你刚才讲的，请你说清楚点。 要我说清楚点吗？ 对。 好吧，要是你加上引号并且注明原话是谁说的，那只会更加显得有分量有权威。我看美国有一半著作都是别人文章的引证，要不就是别人文章的辑录。你现在觉得我的领结怎么样啊？ 要是你不加那类记号呢？ 那就是偷窃，跟别的任何偷窃一样。你没这么做吧，是吗？ 没有。 那你干嘛问这个问题？ 他们会把这样的人抓去坐牢吗？ 有可能，要是你靠了这个拿了钱的话。你可别这么干啊，我的小姑娘。喂，你觉得我的领结到底怎么样啊，我的小姑娘？ 我觉得你这个人真没办法。 要是你现在准备回到他们那儿去的话，你可以顺便告诉你那眨巴眼睛的哥哥一声，说我已经给他带来了他那该死的米老鼠面具，而且说他真不害臊。 你从来不好好的听，不认真听我说话。 我是在听啊。 不，你没听，你会后悔的。 哎，再见吧，乐达。去代我向天鹅问好。他磨磨蹭蹭地走了，活像个乳臭未干的迷人精。我对女孩子真是毫无办法，她们归根结底终归是女孩子。我的 Mary 简直漂亮极了，又漂亮又容光焕发，她仿佛浑身每一个毛孔都放着光。他挎着我的臂膀走上两侧树枝交叉的榆树街，路灯灯光闪烁的洒落在我们身上，我敢说这是我们那副步履清洁的得意神态，简直就像是两匹正在向栅栏前走去的纯种良马。你真该上罗马去露露脸儿，埃及对你来说实在太小了，你该去见见大世面。 Mary 痴痴地笑了。我敢赌咒，我的女儿要是能像她那么笑，那该多好啊。咱们以后就要常出门做做客了，我的宝贝儿。 啊，什么时候？ 等咱们有了钱以后。 那要什么时候呢？ 快了，我就要教你该挑什么样的鞋子穿了。 你还要用10块钱一张的钞票点雪茄抽吗？ 哼，20块一张的呢。 我真爱你啊。 得了，我的太太，你真说得出来，简直让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没多久以前，前围的老板装修了几扇临街的弓形窗，嵌着一小方一小方深绿色的玻璃，好使铺子显得古色古香，殷实可靠。结果也真是这样，但人们坐在店边的桌子旁，透过是光线歪曲的玻璃，脸就显得变了样。一张脸看来下巴突出，另一张脸看来眼睛大而无光。不过这一切加上橱窗里摆的天竺葵和山羹菜，都使得前围老店更增加了古老可靠的气派。 Margie 已经等在那儿了，从头到脚摆出殷勤待客的架势。他向我们介绍了他的同伴，一位纽约来的哈托克先生，脸色用照太阳灯的方法弄得黝黑，满嘴密密的白牙，就像玉米穗上的粒儿。这位哈托克先生仿佛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对别人的每一句话都表示赞同的呵呵一笑。 这就是他的贡献，却也着实不坏。 Mary 说， 你好。 哈图克先生呵呵一笑。我说，哈图克先生，你知道吗？你这位同伴是个女巫。哈图克先生又呵呵一笑，大家觉得挺愉快。 Margie 说， 我要他们给咱们一张靠窗的台子，就是那一张。 你还让他们特意摆上了花呢， Margie。 Mary， 我总觉得做点什么来报答你们长期对我的盛情嘛。 在 Margie 请我们入座以及入座以后，他们一直像这样彼此客气着，而哈托克先生也无时无刻不在呵呵笑着，看来真是个聪明人。我打算无论如何也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句话来，不过得再等一会儿。餐桌陈设的挺讲究，台布洁白，不是真银打的银餐具显得特别银光闪闪。 Margie 说了， 我是主人，所以我说了算，我给你们全叫了马德尼酒，不管你们爱不爱喝。 哈多克先生又呵呵地笑了。马提尼酒端了出来，不是用小杯，而是像给鸟儿洗澡的缸子似的大玻璃杯，里面都泡着一片柠檬。刚喝第一口时，简直就像被吸血蝙蝠咬了一口似的，弄得全身都有点发麻。随后喝起来就逐渐觉得挺纯，喝到最后那就觉得实在好喝极了。咱们再来一杯吧，这儿的菜味道挺好，不过一定要喝两杯才会觉得更好。这时我插了一句，说我一直在打算开这么一家酒馆，让顾客每次都一定得喝下第二杯马蒂尼，那样我就准能发财了。哈托克先生呵呵地笑了，正当我还在嚼着那片柠檬时，四只小鸟缸又端到我们桌上。第二杯酒的第一口下了肚，哈托克先生居然来了讲话的劲头。他有个低沉洪亮的嗓子，有点像演员，或者像歌唱家，或者像推销贝食商品的，甚至也可以说有点像医生在病床前的腔调。 听杨亨特太太说你在这儿经营事业，这里倒真是个风趣淳朴的漂亮小城镇啊。 我正想老实告诉他所谓我所经营的事业究竟是什么，可是 Margie 却马上接了过去。 啊，霍利先生是我们这个地区新崛起的有力人物。 哦，原来这样，请问你在经营哪一行，霍利先生？ 他什么都经营，一点不假，确实是这样，不过是不能公开的，你一定理解。 Margie 的眼睛有点醉醺醺水汪汪的。我瞧了瞧 Mary 的眼睛，那儿刚刚露出点醉意来，因此我猜那两位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经喝了两杯了，或者至少 Margie 是那样。 也好，那就省得我否认了。 哈托克先生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哦，你有个这么漂亮的太太，这就已经稳可以打赢一半胜仗了， 稳可以大获全胜。 伊桑，你会说的他还以为我们俩老在打仗呢。 哦，的确是这样啊。 我一口喝干了半杯，立刻感到酒力一直冲到了眼底。我望着镶在窗格上的那块玻璃，它在烛光的辉映下仿佛在缓缓地旋转，也许这只是一种自我催眠的幻觉，因为我听到自己继续在说话的声音，仿佛我正置身于自己之外，在倾听自己说话似的。 Margie 太太是个东方的女巫，马蒂尼酒也不是酒，简直是一副迷药。 那闪光的玻璃仍然吸引住我的眼睛不放。 哦，说真的，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奥兹曼呢。东方的女巫是个坏女巫吗？ 那当然。 她后来没变得好心吗？ 透过屈光的玻璃，我望见一个男人的身形在人行道上走过。他被歪曲的完全走了样，但是他的头微微向左歪着，而且用两脚的外侧走路，样子挺古怪。 Danny 就是这副神气，我想象中看见自己一下跳起身来追了出去，我看见自己一直追到榆树街的转角上，但他已经不见了，或许是躲进临近一座房子的后院。我高声喊着，Danny， 把钱还给我，求求你 Danny 把它还给我吧，别要它，它是有毒的，我下了毒的。我听见一阵笑声，是哈托克先生的笑。 Margie 说，不过我还是宁愿当个奥兹玛。我用餐巾擦了擦眼里的泪水，解释说， 哦，我还是慢慢喝好，不该弄得像眼睛进了水似的，这酒真厉害。 Mary 说， 你的眼睛全红了，亲爱的。 我实在已经无心闲谈，可是我却仍然听见自己在闲谈着，说着笑话，并且听到 Mary 那银铃似的笑声，因此估计我说的挺风趣，甚至还挺迷人。然而我实在已无法再把心收回到餐桌上来，而且我觉得Margie 是明白这一点的，他不断地带着一种疑问的眼光望着我。见他的鬼，他真是个女巫。我已记不清后来吃了些什么菜，只记得有白酒，那么大概吃的是鱼。脆弱的玻璃杯旋转的像个陀螺桨，后来又有 Brandy， 那么说我还喝了咖啡，然后这顿饭就吃完了。出来时 Mary 和 Hartog 走在前面， Margie 问我， 你刚才跑到哪儿去了？ 我不懂你的话。 你跑开了，你只有半条心在这儿。 去，你这女巫。 那好吧，小老弟。 回家的路上，我不断用眼睛探索着一家家园子的暗处， Mary 紧挽着我的手臂，她的脚步有点踉跄。 啊，多好的一个晚上啊，我从来没有这么快活过。 嗯，确实不错。 Margie 招待的真好，我简直不知道怎么来酬答他这顿晚饭。 他的确挺不错的。 你也是，伊桑，我知道你能显得挺风趣，不过没想到你竟能招得我们一直笑个不停。哈托克先生说，他听你讲到红贝克先生时，简直笑得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我讲过吗？讲了些什么？哦，大概讲过吧。 Danny 把钱还给我吧，求求你。听你讲简直比看场戏还有味儿。 我的 Mary 这样说。我在家门口那么用劲儿的紧抱住了他，痛得他哼了一声。 你喝醉了，宝贝儿，你把我都弄痛了，可千万别闹醒孩子们。 我原想等他睡了以后悄悄走出去，到丹尼的板棚里找到他，甚至不惜找警察去追寻他。可是我心里明白，丹尼已经不在那儿了。我知道丹尼已经不在那儿了。我静躺在黑暗里，呆瞪着那些红的和黄的小斑点在我眼前飘动。我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而丹尼也知道。我想起了自己屠杀那些小兔子的事儿。也许只有第一次干这类事儿时才叫人难过，但你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不管做生意或者搞政治，一个人只能拳打脚踢的在人群中打出一条路，才有希望当上个山大王。一旦当上了，他尽可以伟大仁慈，但是首先他得当上。 听众朋友，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诺贝尔获奖者作品展播。 献给我的妹妹贝西，她的光还在映照人间。如今我们那满腹怨恨的严冬已被这约克的太阳照耀成融融的夏日。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策划王大方、叶子、沈红，翻译吴君谢，由权威演播。 请听第20集。新港镇是个可爱的地方，它的港口一度很大，有个离岸不远的岛屿挡住了呼啸的东北风。市镇散布在许多纵横的小河岔两岸，每逢潮涨潮落，海水从港口和大海通过狭窄的水道奔腾激荡地涌进涌出。它不是个人口嘈杂的大市镇，除了一些早先的捕鲸船主们的大房子以外，住屋都是小巧精致的，周围全是繁茂的多年老树，有各种橡树、榆树、胡桃树和少数的柏树。不过除掉原先引种在最早几条街上的榆树之外，本地最多的树还是橡树。有一度原生橡树是那么的多，那么的高大，因而有些造船厂就从近边伐取船板和船栏以及龙骨、内龙骨等等。市镇也像人一样，有健康的时刻，也有患病的时刻，甚至还有年轻和衰迈、振奋和消沉的时刻。有一个时期，类似新港这样的不多几个市镇曾经供应了整个西方世界照明用的精油。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生曾用这些从美国边城运来的油灌他们的油灯。后来宾夕法尼亚涌出了石油，被大家称为煤油的便宜火油取代了精油，因而大多数捕鲸业者就只好隐退了。愁闷或者说绝望的心情笼罩了新港，也许从此就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离此不远的几个小城镇凭借别的产品和活力繁荣发展了起来，但是以精油和装着横帆的捕鲸船为唯一生命力的新港却消沉僵死了。从纽约涌出来的那蛇似的蜿蜒不绝的人流总是绕过新港而不入，让他却一味沉浸在往事里。而正像常有的情况那样，新港的人也一味自慰地说他们正喜欢这样。他们避免了夏天避暑客的嘈杂混乱，霓虹灯招牌的炫目刺眼，游客的花钱如水，以及旅游带来的种种胡闹。只有小河边上稍微修起了几座新房子，不过像蛇似的人流仍在不断地蜿蜒流出，因此谁都明白它迟早总会涌进新港镇来的。本地人既满心渴望，同时又一想起来就觉得恼恨。临近几个城镇都很繁荣，赚饱了游客们的钱，得够了好处，炫耀着新兴富翁们的高楼大厦， 新港旧镇上时兴起艺术陶瓷和打扮的妖里妖气的男人来。那些学时髦的该死的女人一边编着手工，一边传播着无聊的家庭纠纷。而新镇上的人则谈着往事，谈着比目鱼以及斑尊鱼什么时候才会上市之类的话。芦苇丛生的小河边，野鸭在做窝，并且孵出成对的小鸭来。麝香鼠在挖它们的住处，天鹅清晨在悠然戏水，鱼鹰停在半空中，看准了以后就猛然朝水中的鱼儿直冲下来。海鸥抓住牡蛎，然后直上高空，把它们扔下来摔碎，以便啄食。还有几只水獭在悄悄地一一潜入水中，像一团团毛茸茸的暗影。兔子偷入人家的园子，灰色的松鼠在镇上的街头成群窜动，好像阵阵起伏的涟漪。野鸡拍着翅膀，哑着声音啼鸣。青色的苍鹭一动不动地待在浅滩里，活像一把把带腿的钢剑。而一到晚上，鸬鹚的哀鸣就像怨鬼。新港的春天来得晚，夏天也来得晚，但当夏天来临时，却给人带来一种特有的既温柔又粗犷的声音、气息还有感觉。一到六月初，树叶、青草和鲜花的世界一片新荣，每一天的落日都有新的景象。黄昏来时，鹌鹑清脆地彼此应和。入夜，低鸣的声音笼罩了一切。橡树绿叶成荫，它们那带着长穗的花朵洒落在草地上。这时候，许多狗就从各家各户出来，聚会在一起，外出野游，又快乐又发呆地在树林里闲逛。有时甚至一连几天都不回家。一到六月，人们受本能所驱使，纷纷割青野草，在地里撒下种子，接着就长期卷入了一场跟鼹鼠和野兔的决战，还要对付蚂蚁、甲虫、小鸟以及其他种种一心要掠夺他们园子的鸟兽。女人们查看着玫瑰花卷曲的嫩瓣，有点心荡神怡地悄悄舒一口气，而他们自己也变得肤色鲜嫩，有如花瓣，两只眼睛就像花蕊似的。新港镇的六月是欢乐的季节，既清凉又温暖又湿润，一切都在喧嚣地生长和重生，包括甜美的和可恶的，创造性的和破坏性的。穿着紧身长裤的姑娘们手挽手地漫步在正街上，肩上挎着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耳朵里听着轻柔的爱情歌曲。生机洋溢的年轻小伙子们坐在坦捷开的药房兼饮料店里的高凳上，用脉管吸进将使他们很快长出满脸粉刺来的饮料。他们用色眯眯的目光瞪视着姑娘们，互相交换着一些对他们不敬的议论，而心底里却充满着难耐的欲望。六月里，生意人常常走进雅尔苏散或者是前维去喝杯啤酒，接着犹豫一下又喝了杯威士忌，这样不到天黑，他们就喝得醺醺大醉了。即使不到天黑，也有沾满尘土的汽车偷偷开到磨坊街尽头一所房子前。这所偏僻粗陋、门窗紧闭的屋子平时悄无人迹，镇上的妓女 Alice 就在这儿替一些被六月天的漫长夏日弄得心烦意乱的男人们消愁解闷。同时在防波堤后，整天都有一些小滑艇停泊在那儿，自得其乐的男男女女们竭力想从海里弄到一顿佳肴。 六月是剪枝漆屋和设计修缮的季节，很少有人不运点砖瓦材料到家里来，不在信封背面涂抹着印度泰姬陵的建筑图样。成百条小船船面朝下，龙骨朝上的倒覆在海岸上，船底新抹的古铜色油漆闪闪发亮。船主们直起腰来，含笑望着他们一动不动地排列在那儿，慢慢地晾干。学校仍然紧紧抓住那些不听话的孩子不放，一直要到将近月底为止。因此，等到考试降临，反叛情绪就爆发出来。感冒停学，流行成风，但一到放假就豁然而愈。六月里，夏日的欢愉的种子就已经开始发芽了。 独立节咱们准备上哪儿去啊？咱们现在得好好计划一下怎么度假了。 六月是充满着种种潜在祸福的日子。小鸭子毫不畏惧地在水中游着，说不定正是游向捕食的乌龟在水底下张大的嘴。莴苣直往高处长，等着的也许是干旱。西红柿茎叶拼命长大，说不定只是毛毛虫口中的食。因此，不少人家权衡利弊，觉得与其去山间度蚊子通宵奏乐的不眠之夜，不如到海滩上去晒晒太阳。 今年我得好好休息一下了，我不想再弄得疲乏透顶。 今年我绝不让孩子们弄得我把两个星期的假期全糟蹋在该死的汽车轮子上。我整整干了一年了， 这是我的时间，我整整干了一年了。 度假的计划使人暂时忘了追怀往昔，世上一切都叫人感到愉快。新港镇已经沉睡了多年，那些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支配着他的人已经支配了那么长的时间，以致他们那一套已经成为确定不疑的了。镇长、镇议会、法官、警察都是永久不变的。镇长把设备卖给市镇当局，法官随意规定交通罚款，而且由来已久，简直忘了这是非法行为，至少书本上是这么说的。既然他们全是正常的人，当然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道德。人人都是道德的，只有旁人例外。 百年百影经典文化遗产，百届百人获奖传世作品，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委员会小说联播精心打造，全国首批十家电台倾情奉献。听众朋友，与其竭力考察小说中所写是否有其人有其事，还不如去仔细查看一下他的周围邻里和探索一下自己的内心，因为书中所写的是当今一大部分美国社会的情景。听众朋友，我是王刚，你正在欣赏的是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经典作品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 晴朗的下午已经有夏日的温暖气息，少数跑在季节前的人，那些只有等到孩子放假才会受到牵累的人，已经在大街上悠闲地游逛，他们全是些外地人。有些汽车开过，拖车上装着小游艇，还有拖大的外装马达。他们都是些度夏的游客，只看他们买些什么就知道了。冰冻牛排和软干酪，松饼，还有罐头沙丁鱼。 Joy Murphy 走进店里来吃点午后零食。最近天气渐热，他每天都是这样。 他端着瓶子指了指冷藏柜。 你最好装个自动汽水售货机啊。 再另外长出两双手，或者像豌豆荚似的变出两个店员来吗？ 你忘了，交易老兄，这个店并不是我开的。 该由你开就好了。 要我给你讲讲那个皇族覆灭的故事吗？ 我知道你的故事，你对复式簿记简直是一窍不通，你还得下苦功学学。不过话说回来，你还是学会了点。 这对我并没有什么好处。 要是现在这个店是你的，你就会赚钱喽。 但它不是我的。 要是你在隔壁另开一个店，所有的顾客都会给你拉过去。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大家总是喜欢从他们熟悉的人手里买东西，这就叫人缘，它是很起作用的。 它过去并没有起作用，城里每个人都熟悉我，可是我还是破产了。 这只是技术性的问题，你不善于对付批发商。 现在也许仍旧不在行。 你在行了，你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已经学会了，可你还是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扔开他，霍利先生，扔开他，伊桑。 啊，谢谢你。 我喜欢你。哦，马洛洛什么时候上意大利啊？ 嗯，他没说。哎，告诉我交易，他到底多有钱啊？不，别说了，我知道你不应该谈论客户的事情。 我可以为朋友破一次例，伊桑。我并不了解他的全部事务，不过要是我们的银行账目能够多少说明些问题的话，我敢说他的确是挺有钱的。他插手了各种各样的事业，这儿一处产业，那儿一片空地，好几幢海滨别墅，还有一大卷紧急抵押债券，简直有你的腰那么粗。 这你是怎么会知道的？ 信托保险箱，他在我们那儿租了一个大号的，每次他要开始，他拿着一把钥匙，我拿着另一把。我承认，我曾经偷瞧过一眼。没准儿我是个生性就爱偷瞧的家伙。 不过那还都是些正当的事物，对吗？我是说有像你经常在报上看到过的那些贩毒啊、敲诈啊这一类的事情吗？ 这我不会知道，他不会拿他搞的事情到处去说的，今天取出一些，明天存进一些。同时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跟别的银行有来往。你看，我也并没有把他的结存款额告诉你嘛。 我也并没要你说。 嗯，你能让我喝点啤酒吗？ 酒只是供外卖的，我给你倒一只纸杯里带走吧。 我不会叫你违反法律的。 去他的。 伊桑开了一罐啤酒，只要有人进来时拿低点就行了。 多谢，最近我老在想着你的事儿，伊桑。 嗯，为什么？ 或许就因为我爱管闲事，失败是一种心理状态，它就像是一只蚂蚁在沙里面挖的陷阱，陷进去就老爬不上来，要拼命一蹦才跳得出来，你得下决心蹦它一下才行，伊桑。只要一跳出来，你就会发现成功是一种 心理状态， 一种心理状态。 那它也是个陷阱喽？ 就算是，也是个比较愉快的陷阱。 要是一个人蹦了出来，另外一个人却陷进去呢？ 只有上帝知道到底是哪只麻雀该掉在地上，就连上帝也袖手不管。 我真不明白你究竟想劝我怎么做。 我自己也不明白，要是我明白我自己就去做了。银行出纳员是永远当不上总统的，有一小笔资金的人倒是有可能当上。我想我要是劝你抓住碰到的一切东西，放过了是不会再来的。 哎，你真是个哲学家 Joy， 钱财方面的哲学家。 别老说这种话，要是还不懂，那就多想想。人总是习惯一个人想想问题的，你知道 大多数人都是 90% 的时间在想过去的事， 7% 的时间想目前的事，这样就只有 3% 的时间去想将来了。我得回去了，贝克先生明天要上纽约去几天，他简直忙昏了。 什么事儿？ 我怎么知道，不过我负责拆信件，他最近从奥尔巴尼收到不少信。 政治上的事儿？ 我只管拆信并不看。你生意老是这么清淡吗？ 4点前后经常这样，再过10分钟左右可能就得忙起来了。 你瞧，你是学会了，我打赌你在没破产之前是不懂这个的。再见，放开手，抓住好机会吧。 5点到6点之间那阵买东西的小小高潮准时到来了。因为实行夏令时间的关系，太阳还很高，街上还像后半晌那么天色明亮的时候， 伊桑就搬进水果箱，关上店门，并且拉上了绿色帘子，然后他对着单子一一捡齐了准备带回家去的食品，把它们全装在了一只大纸袋里。他解下围裙，穿上外衣，戴上帽子，爬上柜台坐着，眼望着货架上的会众。 今儿不布道了，这是好好记着撒切尔佩奇的那句话，看来我也得学会绝不朝后看了。 他从皮夹子里拿出那2张折好的带格纸，给他们做了个蜡纸的小信套。接着他打开冷藏柜装基建部分的搪瓷小门，把这个蜡纸信套塞到压缩机背后的角落里，然后再把小铁门关好。 伊桑从现金出纳机下面的抽屉里找出那本积满灰尘卷边折角的曼哈顿电话号簿来，它是放在那儿以便必要时向供应商紧急订货用的。 在联字部，联邦政府部、司法部这一栏下面，他的手指顺次移过联邦法院、反托拉斯部、海关部、移民拘留总部、联邦调查局，在下面找到了移民与规划事务 WBJ20号电话 BA7-0300， 周末节假日夜晚打OL6-5888。 他念出声来，打 OL6-5888 OL6-5888， 因为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了。接着他眼睛不望着那些罐头，喃喃地对他们说，要是查明一切都正当合法，那么什么人也不会因此受害的。 伊桑跨出后门，锁上了它。他提着食品袋穿过马路，走向前围。 前围餐室里闹哄哄的，全是些喝鸡尾酒的人，但是那个公共电话间所在的小小前厅里却寂静无人，连值班侍者也不在。他关好玻璃门，把食品袋放在地上，掏出所有的零钱撒在隔板上，捡出一枚10分硬币来投进去，然后拨了个零。 哎，这是总机。 哦，总机，我要接纽约。 请你拨号吧。 伊桑马上拨了起来。 听众朋友，斯坦贝克的《烦恼的冬天》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播音雅坤，片花演播王刚，监制丛林、张敬明、汪良，节目编辑制作邓翔。此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广播文艺小说联播委员会和湖北台联合制作。